金素梅像梦一样的女子和李玟的错觉。 跟往事

身后，你总是轻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 真的美，为什么没有人？

手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